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来自阿四还有郭采洁共同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世界上另一个我，也是他们首度合作的这种所谓的闺蜜情深的单曲。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文字可以通过味觉来描述了嘛，那么所谓的加引号的闺蜜的口感，可能也就是软软甜甜的，放到嘴里面迫不及待的化掉，和你融为一体的，即便是相隔千里也随时随地的游荡在身体，可能也会在你偶然有一个疲惫的深夜吧，在耳边啊演奏安眠曲，给你点小小的安慰。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我们的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好歌期待各位来发现，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面。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多多指教，除非接引导人，思量不清静，不按寻常的标准，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血统， 草根灭门如你，灭门如你，灭门如你，灭门如你。 Cause we won't stop, yeah you know that we won't stop, 灭门如你。还在红灯笼斑驳记忆更入后，一点辣椒油解开了思乡愁，月上的尽头耳濡目染将是心中流，东方之刚柔跟飘飘世界战斗，快快闪开各路牛鬼蛇神，吐纳全书房承受内心的一阵，我一气呵成打完淡淡灰尘，表情高冷脱土之交，出位置引导人，思量不正经，不按寻常的标准，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血统草根灭门如你，灭门如你，灭门如你，灭门如你。 Cause we won't stop, yeah you know that we won't stop, 灭门。脱下超人的衣服，只是个普通人物，汇入众生的旅途，有痛苦有孤独，关掉英雄的光束，只是个普通人物，踩着理想的独木，用天赋用傲骨。 At maximum volume. 好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绝生命力，生成器大呼应，全面加速推进。这不是相信撞地球，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卡卡。三秒前劝你发马甲，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文假，包头怪吃点 NASA， 不信我存在代价。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扯破我或鼓励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文。Rat the tat the tat the tat, pick a boom, bada bada boom. Hey, 这世界复杂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万人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穿梭的外星人，崇拜我的地球人。Clap clap clap 这人 ，Clap clap clap 那人 ，Clap clap clap 这人。Let me you hit me now。天时地利，天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高级，生命力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从中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自卫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自卫你比我还重。 Payback 都看着天空，以及我的降临跟着 Won't stop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无享受忽然动荡。别把这生物美学当成丑陋危险，不属于禁区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鼓励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又是否定我的能耐。Fire, fire, fire, fire, boom! Hey, 这世界复杂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星人，崇拜我的地球人。 于 Only Mar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Come on come on 啊，在英国的一位歌手，然后呢在09年的时候英国偶像当时的一个选秀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后来签约了索尼之后发行的首支单曲 Please Don't Let Me Go， 当时的首周啊，第一周以这个93,000张的销量拿到了英国 UK Chart 单曲榜的冠军榜啊。包括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你觉得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还特别像另外一位歌手Jason Mraz， 他在唱 Try 也好，还在唱其他那些浪漫的小情歌，给人就是一种很温暖的很简单的感觉。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包括在下半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我们本周的运动的主题，稍后见。 No

调戏我们有情有义有戏 Everybody 准备好动作又不准跑等我们弟兄高兴绝对派手枪好 I ready 手举高 Money 在就是 now 我们是终极一班帅气的不得了 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来他们的兄弟好一欢乐好一彩心虽然不管我的地址想求一起我的地点人家你哭得刷刷气心情就提特别贵气也同地来临你也给你你外等来刚刚爱我破译 阿里刚好 天空颜色变，昨日光亮。 幸福昨日眼泪， 听远秋的回声，天心是传来乐章，孩童脸上灿烂笑容，大人脸上孩童般幸福，昨日祈福今日的呈现，善良的人民迎来曙光， 亲爱的牵起手，我们一起力量无限大， 让我们坚定画下信念，信奉着初心永不变的信念，让我们扬起百年浩荡， 直到风有雨来阳光照耀，迎接未来的挑战，无畏未知，无畏变化，不变勇敢的心， 最最美的愿望是祖国山河无恙， 让我们坚定画下信念， 信奉着初心永不变的信念，让我们扬起百年浩荡， 祈祷风有雨来阳光照耀，迎接未来的挑战，无畏未知，无畏变化，坚强勇敢的心， 最最美的愿望是祖国山河。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贸会等你。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So you try the feeling. Piensas que tu corazón puedo curar. You were taken, darling. Pero tiras dardos en la oscuridad. I got faith in nothing. Blood.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还是延续本周的主题啊，跟各位来聊一聊所谓的骑车。不管是你在动感单车的这种课堂当中，还是在户外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各位，就是你的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高度也好，你的从座椅到你的把手之间的距离都是要调整好的。在每一次啊，可能你经常去骑车 ，OK， 也可能是刚刚开始的小白，没问题。在每一次上这种单车课之前呢，一定要在这一步调整座椅高度和你的这个骑车姿势的这个环节，认真的听你的单车教练来给你讲解。因为稍后呢，可能跟随着音乐的节奏也好，可能会跟随着你自己的状态也好，会骑嗨了，但是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包括在脚的绑带当中一定要做到一个严丝合缝的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还有更多的内容要陆续来跟各位分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Know that I'll have to leave.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evening falls and I'm left there with my thoughts and the image of you being with someone else, well, it's eating me up inside. But we ran our course, we pretended we're okay. Now if we jump together, at least we can swim far away from the wreck we made. it.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t to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So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Even though I might not like this, I think that you'll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 节目临近尾声，活力派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哦哦，花开满天地，朱砂梦没有边际，百分百电力，不管什么天气。哦，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不要烦恼或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为了音乐而存在，情不自禁在摇摆。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把握当下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呜呜，青春真无敌，留下热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Yeah,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不要烦恼我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为了音乐而存在，情不自禁在摇摆，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靠自己定义， 俊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收大口深呼吸， 王源， 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 二胡来了。 手的寂寞也是时代的错，为了当时先去推不中你的一点点，世界该怎么去走只有局内人才懂，该进攻还是放手管他吧，紧紧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就像从来没有没经过糖果的顽童，有一点害羞却又控制不住想要调皮一下的冲动，让我们就这一天把放在心里面，两个不同的世界交集这一瞬间， 是的。